两情，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没懂